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坐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谈一集奶妈。 奶妈。 咁话说咧，喺呢、這个诶《苹果日报》喺12月12号就有一段，十二月十二号就有一段诶讲咧，就有一个妈咪啱啱新婚，咁咧就带埋自己个 B B 咧去做性工作者嘅。咁诶呢单嘢好触动我哋，咁啊触动我哋嘅时候，咁啊有啲发言啦。第一。呢、这個媽咪，我覺得佢好偉大，點解咧？因為佢帶埋一個 newborn baby 去開工，嗱，獨留子兒子喺家中係犯法㗎。首先佢冇犯法先，第二樣嘢，因為佢嗰個報道就係話呢個媽咪咧就非常之咁賤格或者變態，咁咧就即係主張一啲嘅去招攬一啲嘅人咧，就做一啲嘅三 P 啊、光交啊，或者錢乜都肯做啊。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攞人奶嚟奉客，咁咧就話啱咗啲變，即係適合啲變態佬嘅口味。我想講幾樣嘢。第一，性工作者呢樣職業咧喺呢個新石器時代已經存在㗎啦。點解咧？因為咧，記嗰啲壁畫講嘅，有啲野女野人咧就同你搞完嘢之後咧，或者捉佢翻去搞完嘢，搶撚咗你啲食物啦。呢個都係一個嘅即係性嘅交易嚟㗎嚇。以前食物就係金錢啦。第二樣嘢，性工作者呢、這個職業，佢係一個社會嘅和諧劑，不但止啊，性係完全唔邋遢嘅，係只係我哋嘅社會營造佢性會隱藏一啲嘅罪行，所以我哋要將性工作者打壓。嗱，第一個直立人叫 Lucy 見到第一個直立人會做啲咩啊？一定係做愛，佢唔會念詩啊？點解咧？性咧係維持我哋社會最基本嘅元素。如果你唔信咧，你阿爸阿媽如果剝嘢唔生你嘅話咧，你哋聽唔到呢個節目㗎嚇。第一，第二樣嘢咧，你阿爸阿媽都應該即係絕口啦嚇。 不過其實呢、這個題目，如果聽開我哋嘅聽眾咧，大概對性愛嘅理解咧都不至於咁膚淺嘅、 啊。 反而有一個題目咧比較值得討論嘅，就係講飲人奶係咪有問題嘅咧、嗯？其實呢個好一個係問題，真係好得意嘅。嗱，譬如話咧，一隻牛飲牛奶， 你跌撚咗2蚊， 哇發達啦！ 啊， 即係一隻牛飲。牛奶，你覺得有冇問題咧？ 牛奶飲噶，梗係冇問題啦。 豬飲豬嘅奶咧， 梗係冇問題啦。人飲人嘅奶咩問題啦？ 係啦，咁然後同埋即係譬如話咧，如果你但係而家係咁噶嘛，我哋個情況就係人就唔飲牛奶，人就係飲牛奶噶嘛。係係係。咁如果你去唔屌個人，去屌只羊咁啊，得唔得咧？ 係咯，屌。 你覺得有冇問題先？ 有問題啦，有人你唔屌你屌羊屌你係咪啊？ 但係啲人話嗰啲羊可能係。個性器官係比較有特殊啲咁啊！ 你如果見到只羊識扯旗咧，有兩樣地方你唔好去啊！第一係動物園，第二樣嘢咧，屌你老味，千祈唔好去街市，又冬天有羊肉賣，屌你老味，你個撚樣仲唔買個羊挨翻屌？ 喂，咁嗰啲人屌涼粉嗰啲咪仲變態？ 屌涼粉都閪屌啫，屌你老味！ 好，我就諗住屌完嚿涼粉啦，拎去煮，同埋屌爛個鏟啊！即係咧，譬如話嗱，如果有幾樣嘢可以屌屌個人。屌只羊， 咪睇下咩人啦。 屌凉粉同屌只铲咁样，你觉得边个最变态咧？ 就系我觉得屌铲嘅最变态。 唔系啊，可能个铲咧，佢仲会折下折下咁样咧。屌完之后铲 汁，唔系啊，铲汁屌你。 你屌完之后咧，入边有个铲汁咧，啱啱一樽咁样，仲可以饮埋，几好啊！喂，咁你谂下，其实咁人饮人奶本质上面有冇问题先？即系我想，我就系觉得譬如话啲人会觉得哇，一讲起饮人奶，好似好变态咁样，即系觉得只系 B B 咧。飲人奶才是啱的、其他人飲奶都是有問題的、或者是道德上有問題的。 有什麼問題呢？我覺得 我就是想指出了、你譬如說叫女兒吞精那又怎樣 呢？對啊， 吞精沒有問題、 啊、我想說一件事，如果你覺得飲人奶有問題，明天你去醫院那裡就說，或者你就寫信去一啲即係官方啲嘅機構，你就 B B 咧就唔應該飲奶飲可樂，你試下俾 newborn baby 飲可樂啦，你又真係變態啦！你肯定俾人告一條罪咩虐待，之後咧認到個嬰孩致死，屌你老味！第一，人類飲人類嘅奶係好正常，人類最變態咩飲牛奶，牛奶嘅採集過程係非常之唔人道嘅。第一，第二樣嘢我成日都講噶啦。 美國咧有一個電視台咧就做咗個實驗，就將一啲 newborn 嘅牛咧就俾啲牛佢牛嘅媽咪嘅奶佢飲，即係牛飲撚咗一個禮拜，打撚咗柴啊，死撚咗。咁做實驗嗰班人就話：，哎，屌你老味意外嘅，即係可能幫佢攞多隻去試下，死撚埋。咁之後咧，雀巢公司就將呢條片封存咗，買起咗嘅。點解咧？全世界生產最多牛奶嘅國家個公司就係雀巢。屌你老味有飲死牛，屌你老味飲落人咁點？因為而家啲牛奶係度身訂造俾人飲噶嘛。第一，佢裏邊有大量嘅激素。抗生素，嗰啲生長激素，因為咧佢瘋狂打落只牛度咧，愛嚟啤奶嘅俾你嘅。咁因為牛奶個產量，屌你，你唔好成日睇嗰啲，屌你廣告有隻牛喺笪草地度行下行下啦，屌你老母啦，行下行下，邊有咁多草俾佢食啊？屌你諗咩食飼料啊嘛，啲牛，屌你嗰啲飼料裏邊含有大量嘅激素噶嘛，你飲牛奶咪瀨嘢咯。以前啲牛奶有嘢，而家啲牛奶，屌你老味，貼個骷髏頭落去差唔撚多啊！屌你老味，我諗啊都唔夠可樂咁，可樂都叫毒噶啦。我諗最毒係咩咧？成個櫃咪牛奶咯。 嗯。 即係我諗佢從嗰個殺蟲水差唔撚多㗎，嗰、那個毒素。 同埋仲有咩喎？即係嗰位女士咧，即係 OK， 即係如果咧，首先第一個觀點咧，就係覺得販賣性愛係冇問題嘅。咁啊都冇辦法啦，我哋話曬都係資本主義社會。 啱啊。 係啊，你共產主義社會，我又講第二啲㗎咯喎。 我話俾你聽，共產社會當年俄羅蘇聯啊，喺未解體之前有兩樣嘢唔敢禁嘅，三樣嘢，第一妓女，第二煙，第三酒。 係咯，咁然後咁我哋而家係資本主義社會啊嘛，咁我哋係咩都系可以買噶嘛， 咁、然後 係咯，靈魂個個都賣咗噶啦，即係喂呢啲最見唔到嘅嘢賣得最透徹噶嘛，大家睇下啲警察知啦， 將靈魂擺俾魔鬼， 係咯，咁你如果咁如果大家覺得買賣性愛係冇問題咧，或者係你就算覺得唔同意都好，但係你接受呢樣嘢喺我哋個法例上面係合法噶咯，即係第二。其實買人奶不犯法的喎、 啊，又健康，既健康又環保，還非常之有益添。 同埋仲咁講，我要講一個觀點咧，佢係你嚟嫖我，我送啲奶俾你飲，嗰個係贈品嚟嘅，所以咧中間仲要冇交易行為喺裏邊添，係咯。所以我喺度諗，即係嗱，佢又唔犯法，幫襯嗰啲人又開心。咁你又唔覺得嗰件事有問題？哇，其實係真係可樂而不為咧。 啱啊，但 所以佢生意好係啱嘅。 係，同埋點解啲人氣要打壓佢咧？ 嗱，呢樣嘢我屌鳩黎智英啦，屌唔係應該唔關佢事，因為佢已經辭長做社長，業一枝啊個撚樣啊，屌你老尾，即係登咗條新聞出嚟，仲咧即係抱住一個咁道德嘅角度去批判。 佢直頭 係 道德塔利班啦。 係咯，屌你老母！呢件事係咪犯法？又唔犯法？ 啱啊。 係咪咁多雞？咁多雞唔啱你拉佢？ 啱啊。 係咯，咁同埋喂人哋咁個小朋友冇辦法，你係要帶住個細路嘅喎。 啱啊！如果擺喺屋企就犯法啦。咁證明呢個媽咪不有幾樣嘢係非常之偉大嘅。第一，佢雖然冇工作做，佢都用最基本嘅本錢去揾錢。第二樣嘢就係佢養育個細路仔嘅時候，佢都不離不棄地將個細路仔帶喺身邊。同埋你話個細路仔會記得當時發生咩事？一個正常人類啊，喺六七歲之前嘅嘢記憶係其實好模糊嘅，三歲之前完全唔撚記得發生咩事啊！即係零記憶啊，差唔多係。 即係同埋坦白講啦，你即係講真。我唔係，即係你肯定喺個寫作嘅過程裏邊啊， 加醋， 肯定係加咗好多鹹濕嘅睇法裏邊啊！即係你，即係我見到佢寫話咩歡叫嗰啲有戀童癖嗰啲人上去壓玩佢個小朋友咁樣，我心諗嗰個喂屌，我真係唔相信一個人啊可以咧對住一個啱啱出世咧嗰塊咁嘅紅色咁嘅物體咧可以扯到旗，同埋。好似即係你同埋你仲要係一個媽咪咧，或者你自己生個小朋友咧，其實佢啱出世幾日，你點樣俾人玩咧？ 啱啊！ 你都保護佢都嚟唔切啦。即係呢個係完全唔合理嘅，肯定喺嗰邊即係加鹽加醋得好緊要。即係我覺得你真係無良到不得了。 啱 嚇！即係雖然黎智英今次我覺得佢好有型啊，但係呢個葉一枝真係無恥到不得了 嚇。同埋你講開呢單嘢，我又啱啱先我同寶寶龍出嚟揾你食飯嘅時候咧，就見到近排我哋有個。女仔即係私影女就俾龍友懟冧咗嘅，咁咧喂你有電話我 有咩？有咩？ 我見到係咁抄嘅。 我冇啊冇，我睇下擺咗喺邊嘅，繼續講。 咁咧就俾個龍友咧就懟冧咗之後奸屍啊！咁點解寶寶龍話要攞條屍去酒店？梗係啦，人哋屌你俾啦錢唔好嘥喎，去酒店奸埋條屍先咯，屌同埋靚妹。 咁 咧我覺得你要拉就唔係話我要管制上網麻英唔捉。 唔係馬英唔管就管雞仔，你應該捉曬啲龍友啊嘛！嗱，香港邊個買相機、買鏡頭就拉佢啱噶啦。點解咧？你話啊，嗰啲人引起呢個引人犯罪喎，犯罪嗰個你唔拉引人嘅，你拉你黐撚線。第二樣嘢係咩咧？龍友啊，影呢啲嘢一定係影啲變態嘢。今日我啱啱先咧就同阿寶寶龍行出嚟嘅時候咧，男生圍好多龍友影嘢，有一個龍友阿伯就。金邊咧就真係有個靚女靚妹，那個靚妹十零歲嘅啫，嗰、那個阿伯起碼超過六十。咁咧個靚妹咧就不斷同阿伯講嘢，那個阿伯梗係 dead air 唔睬佢啦。那個靚妹就著住件校服裙，上身咧嚇就著件 jacket 燙住嘅，條校服裙坐到滿撚曬草。我就同阿寶寶龍講話嗱，呢啲咪入去影影相影咧有影校服咯。咁阿寶寶龍就話啊，那個阿伯影嚟做咩？我話影嚟咪打飛機咯，影嚟做乜撚嘢啊？你想想一個龍友，你約你去酒店拍照，如果你真的懂得拍照，那就不是叫攝影師，也不會約你去酒店了。酒店插多兩隻火牛都跳掣了。我們攝影師最喜歡的是什麼呢？其實留底高，是不是？留底高用來做什麼？發揮大嘛。第二樣東西鉗燈鉗得到嘛。屌你老味，酒店是用來拍什麼？拍個閪啊、波啊、格拉底啊、屁股窿啊、屎窟窿啊，屌你啊，那時候就去酒店拍咯。你拍得這些東西一定是上來搞事的啦，還有變態佬拍來做什麼？拍個器官來打飛機啦，屌你老味。 其實就真的這麼簡單嘛，即是裡面真的沒什麼秘密的，其實。即是還有，即是說真的，我估大家都其實好得意嘅，譬如話以前我見好多龍友啦，好多學生又係龍友，好多朋友又係龍友咁樣。咁我話：喂，你嚟親一個 session 都三四百蚊㗎啦，其實你不如即係講到尾，你其實都係想及下條女，同埋鹹濕下佢啫。即係咁啲女好識放電嘅，即係咧做得好嗰啲咧，仲會走過嚟：哇，你影得好靚啊，可唔可以send 翻俾我啊？ 屌你老味！ 咁咧其實男人係好識呢啲嗲工呢啲嘢嘅。咁我心諗：屌你洗幾嚿水，你不如去屌閪好過啦。 啱啊，我係咁講。 咁但係唔得嘅喎。咁我哋咧，佢哋係要有一種咧。 唔係佢哋可能去屌嘅時候唔硬啊。 都可能是 屌你，我哋三四十咯，我哋而家咪屌你去屌，讲真一句啊，咪又系担啊，屌你老尾，直头攞支钢笔伤落条捻度都未必硬嘅嗰日，屌你，即系好讲心情啊，真系。 跟住然后我谂佢哋咧就系沉醉喺呢啲咧，因为其实咧就咁嘅，好多时呢啲龙友呢啲就 teamwork 嘅，即系如果你话真系私影 one to one 嗰啲，你自己真系，喂，各位小女细路女，你哋真系小心咯。讲真，我即系。阿筍哥話俾你聽，即係我見龍友咧，即係大大話話冇一千都幾百啦嚇、我估我係見過，即係香港見龍友最多攝影師，我都算係數其中一兩個。係、 一定係變態佬嚟，約得你去影私人相喺酒店裏邊。 係啊，咁樣我有時喺影樓度，有人租我喺影樓，我見到啲阿叔。咁啊，會帶個靚妹上嚟，然後咧就到古靈精怪咁樣咧。我話俾你聽咧，佢哋真係完全唔識打燈同影相 嘅。係啊，真係唔識 㗎。嚇，即係咧最緊要收足錢。咁然後最好咧咩咧，去租一啲有人嘅影樓去做呢件事。 啱。 嚇，千祈唔好咧，因為咧其實咧一個人咧係一個人好難咧喺冇監察嘅情況裏邊咧會做好自己嘅。 係。 係啊，特別咧你又著咁少。咁佢又咁鹹濕，咁佢又覺得自己後面冇掣肘嘅時候，佢侵犯你嘅機會其實係相當大。係。係啊，咁你話喂佢唔驚坐監咩？睇殺人都唔驚，驚坐監咁搞撚錯啊！即係你唔好諗啊，唉人啊，即係其實本質上係好撚癲嘅。如果大家即係勸住啲小朋友， 佢哋根本嗰啲變態佬咧，係藉著一個藉口去包裝你哋上撚咗當，咁就佢咪大肆地做一啲。即係佢內心世界裏邊嘅慾望出嚟咯。 但係我想咁講，我想澄清一下先。其實佢唔係一個變態佬，佢係正常嘅。 屌你啦！約得嗰啲學生妹去單拖，約揾到咁嘅正常。 我將件事重新包裝下，你就覺得係好正常。你見到一條女好正於是乎咧，你覺得佢 sell 一個費用嘅時候咧，佢會同你去一間房入邊同你逗留一段時間咁你同時又覺得自己好靚仔。你剥完佢之后， 唔 系系啦，你剥完佢之后，佢会爱上你。喂，大家都系咁谂噶啦。你觉得自己靓仔华人天奴啊嘛？喂， 唔系啊，嗰个龙友有一样嘢得意啊！我哋医院好多龙友噶，我话俾你听，佢拎啲相出嚟咧，同我讲啊。有一次有一个人，佢咧就好中意方木惊怀嘅，佢又同我讲。 佢話：喂，阿狗，你覺得我影啲相點？我真係想講得兩個字，就係垃圾咯。第一，第二樣嘢，佢影人嘅嗱，我想表現，我話你想表現你自己嗰種鹹濕同變態咧，就攞針孔相機貼喺廁所就得噶啦。屌你老味，影嗰嘢真係兩個字，唔係三個字啊，幾個字啊？垃圾之中嘅垃圾啊！屌你老味閪，你覺得自己似荒漠驚為？我咪屌你老味閪，我咪裝污料無能救啊！屌啦，我咪黃家衞。哥啲咁嘅撚樣啲相，直頭啊！屌你不堪入目啊，大哥！喂，但係你唔好咁講，有人去教人嘅。我上次俾你睇嗰啲相，嗰條撚樣影出嚟嗰啲垃圾去教人啦、哦，又有啲垃圾去學嘅，大佬。 咁啊，犀利咯！ 真係恐撚怖啊！屌你老味，佢哋話啊，我哋影個人咧，我聽過一個別龍友講啊，我哋要俾 present 到個人咧嗰種嘅體質、氣味，同埋嗰種嘅 texture。佢影咩咧？影一條女個波啦！屌你老味，擺明就夾嘢啦，冚家產！屌你老味，呢啲咪垃圾咯！我話俾大家聽，通常一個正常，即係嗰啲靚妹就冇個心態，就係話啊，佢都係搞藝術啊，攝影師。我同阿筍哥，阿筍哥直頭係一個藝術人，我係半個藝術工作者，我好中意拍電影。通常一個攝影師影呢啲咧，最憎影咩咧？影人第一，第二樣嘢最憎係做咩咧？喺冇資源嘅情況影，例如酒店或者一啲 studio 冇乜燈或者冇乜人，點解咧？通常影一張靚嘅相需要做咩啊？真係千軍萬馬。你需要幾十人去 support 你，幾十支燈喺上邊。 我同埋想俾多個觀點就係、是即係鹹濕就唔係錯嘅，咁咪大家傾。 但你唔好攞呢樣嘢藝術去包裝佢鹹濕。 即係大家有冇去叫過雞啊？即係嗰啲你冇叫過雞，你都睇一四一嗰度。你入房之前， 記得同個客傾清楚啊！屌你，你即係啲女啊，入去影之前記得同個變態佬傾清楚啊！龍友等於變態佬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個龍友你自己如果喂，其實講真，好多女都做嘅。即係好多女都做，我聽啲 friend 咧喺大，即係特別係翻大陸去揾嗰啲影除衫相嗰啲，喂，佢係咁樣噶。如果你影完唔搏嘅話咧， 打你， 唔係，我直頭唔做你生意。 點解啊？ 個 volume 少嘛，個 sales volume。 哦。 我每日我屌你，俾你影一影，收得嗰兩嚿，我都唔知做乜。係咪？咁你搏埋可能俾多五嚿咁樣，咁我七嚿買埋單，七嚿八嚿埋單嘛。喂，我嗰個目標就係用我身體換取金錢，搏同唔搏到我嚟講。Doesn't make difference 啊！你唔好搞到我出個人啊，出咗嚟車錢都蝕埋俾你丟出嚟啊！ 係咪？大陸有搏嘅咩？喂！ 有 我想去試下，屌你！做乜你唔帶我去咧？不過而家唔敢跟佢去，我俾你 冇去過啊！ 千祈唔好跟筍哥翻大陸啊！ 我而家唔得噶啦！ 顛覆國家咧，坐過世啊！我話俾大家。 但係所以我想講個重點係咁咯，即係你其實咧，即係如果係，即係如果你個諗法係覺得要有，即係要人哋提供你我嘅服務，即係特別嘅服務，而即係如果你係個攝影師嘅話，你最好咧就係、是，即係講真，做人嘅嘢都係一時衝動嘅啫，同埋避免所有嘅麻煩，鹹濕係冇錯嘅，變態亦都係，喂，屌你而家連飲人奶都係錯嘅時候，咁我其實你可能喺某啲空間裏邊你係正常嘅。 唔係，我哋應該係做咩咧？最正經係咩？食聖經係最正經嘅，今晚俾聖經翻轉嚟食啦。 然後其次就係咩咧？ 幾神 聖啊！有第二個情況就係、是，喂，如果你係女女嘅話。你自己都醒目啲啦，其實咧，喺男人嘅心裏邊咧，心底下邊都係一個黐線佬嚟嘅，嚇、啊，咁佢哋黐線係當浪漫噶嘛， 係 咯，即係所以咧，有啲咩嘢打定最壞嘅準備，收足錢，係、因為其實係一場交易嚟啫嘛，係咯，咁你又冇人奶俾人飲喎，人哋嗰啲有大贈送添啊，你有咩競爭力啊？你 同埋咧，如果大家即係都諗住豁出去做嘅時候咧，最好就係喺即係有啲嘅訓練就喺個閪嗰度收埋把刀片啦，屌 得唔得㗎啦嚇？ 或者收埋把戒刀啦，屌你諗乜㗎？咩咪喺個閪度攞出嚟戒㗎咯，唔好快啦！我話俾大家聽啊，我去泰國。一睇佢真人表演咧，我淨係會覺得一樣嘢咧，以前啲泰王咧死亡率應該好高嘅，啲殺手幾撚勁你睇，喺練到喺個閪裏邊收到嘢。 真係㗎？ 咩啊？ 收啲咩喺度啊？ 收刀片啊、金魚啊、鐵釘嗰啲飛個波，卜一聲打爆嗰啲啊！你有冇睇佢真人表演 啊？冇啊，冇啊。 咁咧佢喺個閪嗰度咧就攞支飲筒，咁咧就攞個閪弓一逼，咁啊吹支飛鏢出嚟射爆個波，或者收埋個金魚啊、收啲刀片啊咁樣。呢啲係邊啲人做嘅？古代啲殺手做㗎啦。屌你老味！ 正常人你練呢啲嚟做乜啫？有乜撚嘢用嘅？冇用噶嘛！就係啲唔正常人或者我哋冧皇帝嘅，屌你老尾！我終極一殺，屌你老尾！你守我身啊嘛，你唔會守閪噶嘛？咁咪收喺入邊咯，一入撚到，屌你皇帝俾人吉幾刀，喂把刀俾我嚟啊！收呢個閪佬仆街，呢啲就係閪刀啊！屌你閪！咁你俾人吉幾嘢嘅時候，呢啲人受個專業訓練冇咩大用途，我嚟做咩？殺手最啱咯，係咪？ 好啦，講到呢度， 拜拜。